上个星期报告近500,000宗确诊，较前一个星期增加超过24%，死亡个案亦都增加近33%。官员话喺病毒传播模式不断演变嘅情况之下，各国唔应该松懈，又认为需要更关注美洲嘅卫生系统，以应对长新冠嘅影响。最常见嘅症状系严重而且持续嘅疲劳。曾經受感染的人亦都可能出現呼吸急促以及喪失味覺和嗅覺的情況，這些都會影響一個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656點，跌14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36.64，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9，人民幣6.7，英磅對美元1.213，歐元對美元1.044，澳元對美元0.68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91美元，卖出1,818.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喺早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香港以南大约750公里，即系北纬15.6度、东经115.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那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朝与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预料本港风力不会显著增强，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中午之前维持。随着那个热带低气压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本港今日会受到它的外围雨带影响，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5宗交通意外啊！喺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啊，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由于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噶，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翻沙田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美林村。重复多次啊！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咁影响到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青沙公路都受影响，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过咗美林村少少嘅。咁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青泥苑。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清泥苑。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在桥中间快线呢，大约在10分钟前呢就发生了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都是挤塞。另外，在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恩尖记大厦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恩尖记大厦一带呢仲系比较车多。另外，青山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呢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对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龙尾就佛光街桥底。咁另外咧，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继续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庆祝回归活动，咁有以下嘅特别交通安排。喺港岛区，由而家至到听日咧，大约下昼两点钟，湾仔北多处道路封闭噶，包括系博览道、中环同埋湾仔绕道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同埋分域码头街。另外啦，铜锣湾嘅大球场径都系封闭，咁会展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停用咗啦。咁喺九龙嘅佐敦汇民道，介乎香港西九龙站至到柯士甸港铁站一段都系全线封闭啊，封咗一段嘅佐敦汇民道。喺新界科学园嘅科技大道西部分道路封闭，咁所以受影响嘅专线小巴同埋巴士都要改道行驶。咁而港铁都有特别嘅安排啦，港铁会展站今日系关闭，预计大约听日下昼两点钟会重开。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系香料嚟调味就更加健康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天骏十座、北角百福花园、安福阁、柴湾兴民村文泽楼、旺角帝丰王殿八座、茶果岭丽港城一座、东涌日东二村居日楼、屯门大兴村兴辉楼、马鞍山锦英苑锦二阁、柴湾小西湾村瑞龙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 大。 我是千禧年代的萧乐文， 记得细个的时候同大人去茶楼饮茶，换来的奖励就是去到附近的报摊挑选自己喜欢的漫画，那种兴奋的心情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 也都开启了我童年看漫画的兴趣。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起大。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体育产业链环节，为你找来塞班国家女子足球队教练邓志明，同大家分享执教塞班女足的乐趣。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60分钟走遍世界。 日本加重针对网络欺凌的罚则，违法者一经定罪之后，将会面临最高1年监禁或者罚款30万日元。部分在野党担心危及言论自由，政府就话公正评论不会成为处罚对象。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10万8千里。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咧减少啦，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咧，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6月30日，将出席回归庆典活动人士陆续入住指定酒店进行闭环管理。 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中午前维持。 新增2004宗确诊，1849宗属本地感染。 北约峰会发表公布称，已通过邀请瑞典和芬兰加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3啦，喺6月13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将会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嘅活动啦，同埋新一届政府嘅就职典礼。咁啊，不过去到寻晚都暂时未知具体嗰个嘅行程安排啊，都未有啲官方嘅公布嘅咁。见到一啲报道就引述到啊，包括明报就话多名建制派都相信习近平咧系会嚟香港出席啊七一嘅活动嘅机会系高啦，亦都话。据了解，佢系今日同埋听日咧两日会访港，但系唔会喺香港过夜嘅。预计嘅情况系点咧？咁另外咧，警方寻日起就已经有好多嘅准备，包括一连两日咧喺湾仔会展中心一带咧系封路啊。寻日就系封闭咗会展半岛嘅所有嘅道路啦。而港铁嘅会展站今日凌晨起都会封闭嘅。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尋日都討論過有關於內地都修訂咗有關於新冠病毒嘅防控方案，將包括咧係一啲入境人員嘅隔離嘅時間由原本咧14加7啦，即係14日嘅集中隔離醫學觀察，再加7日嘅家居健康監察咧，就調整咗去到7加3，即係7日嘅集中隔離醫學監察，再加3日咧嘅居家健康監測嘅咁。你自己點睇呢個嘅檢疫期嘅縮減咧？講下你嘅睇法，會唔會令到更加多人喺呢一個嘅檢疫期嘅限制之下，都會可能多咗上內地啊？通常係涉及邊一啲嘅旅客咧？咁頭先講到啦，今日就係6月30日啦。咁啊，呢一啲嘅回歸25周年嘅活動啦，一啲嘅新一屆嘅政府就職典禮啦，而家嘅種種嘅安排等等啦，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1872311，請兩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下。有全國政協委員，亦都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早晨。 早晨，蕭老闆。 早晨，黃國。頭先講到有個入境啊，內地嗰個嘅隔離期啦，變咗做7加3，由14加7就減到7加3咁。點睇呢一個幅度嘅縮減啊？ 我呢個係非常之受歡迎嘅一個嘅政策，因為最近我哋都工聯會，我哋內地中心都收到500多宗嗰個嘅查詢啊求助嘅，其實大家都會反映咧，就係嗰個嘅需求，即係嗰個要求通關嗰個需求咧，係非常之強烈。即係等於我哋平時所講嘅，除咗話經商做嘢之外咧，各個方面嘅，我哋都預計咧，未來可能會更加需要，就係而家有啲嘅新嘅情況，除咗話團聚啊、經商之外，或者工作之外咧，仲有一個嘅而家未來就快開學啦。其實今年香港報讀內地嘅大學裏面咧，嗰、那個名額嗰、那個人數咧，都係歷史高峰嘅，有4000多人咧，可能喺未來裏面咧係要翻上去入學嘅。另外仲有而家內地放寬之後咧，我哋香港其實有一個中轉站嚟嘅，內地人咧，外國翻去內地咧。其實都經過香港，我哋估計呢一批人咧都會越嚟越多，所以我哋都感覺上呢個好嘅政策，但係仲要需要咧好嘅措施去配合嘅。就算而家14加7嗰個嘅名額咧，遠遠都唔夠。你依家大家都知道，而家想翻嘅時候，每日都要搶個 quota 咧，都未必會搶到。所以我哋都希望好嘅政策之外咧，仲要好嘅配套措施，就係點樣去增加嗰個嘅檢疫酒店，係令到咧想。去翻內地嘅時候咧，真係能夠咧係可以翻到去咯。如果唔係，你放寬咗政策，但係你嗰個名額冇放寬或者冇大幅度嘅增加嘅話咧，這個先係最大嘅問題。 你講緊頭先話搶嗰啲，都係講緊譬如喺一啲深圳嘅隔離酒店，或者即係用嗰個系統叫深圳疫站搶嗰啲嘅隔離酒店嘅名額。你講緊呢樣嘢啊嘛，係咪？ 係啊，因為香港翻去咧，仲有個除咗而家譬如14加7度啦，佢仲有個名額噶嘛。喺深圳每日都係而家係800，7月3日之後咧增加到1500，喺金巴裏面咧，喺珠海咧都係240嘅，即係其實每日1000多個嘅名額咧，唔夠2000個名額咧，唔足以咧去滿足呢啲需要嘅。如果放寬咗之後咧，其實個需求會更加大嘅。但係你冇呢啲措施配合咧，就算有好嘅政策，你冇一好嘅措施，我哋講話就係好睇唔好食啦。所以我哋都希望咧係打通埋呢樣嘢，先至更加便利。我哋香港人咧，去能够尽快翻去上去内地。 即系如果直接提一个建议或者要求，即系你哋都预计变咗到7加3之后，可能都会多咗人想翻上内地啦。咁头先你提到呢啲配套啦，应该喺数目上面要加到几多咧？呢啲额度？ 嗱，而家我哋见到增加，我估就算增加一倍咧，都未必满足到嘅。而家有大概1500，而家增加到3000嘅话，但我知道而家喺 深圳佢排緊隊嘅，健康疫就每日排緊隊嘅，但佢哋又有20,000嘅，所以我覺得呢個咧要增加，所以我哋都諗過，我哋都建議嘅，係咪除咗依個深圳短期提供唔到咁多嘅健康嘅疫酒店嘅時候咧，可唔可以香港同內地溝通嘅時候，可唔可以香港咧做呢個隔離？因為香港仲有好多啲嘅方艙嘅中心，會唔會喺新界呢啲地方咧做閉環嘅時候咧，香港做一個譬如7+3嘅隔離之後？就可唔可以咁樣就可以翻到上面呢？我呢個要考慮，我希望就特區政府咧同內地咧溝通考慮嗰個嘅具體嘅配套措施裏面咧解決呢個瓶頸嘅問題。要解決到瓶頸嘅問題咧，我覺得嗰個嘅政策落地裏面咧，可能未必係完全落到地咯。 嗯，我見頭先你話喺香港做一個即隔離嘅酒店，然後可能隔離嘅7+3或者10日啦，總之跟住先至咧係翻上內地。因為我見民建聯都有類似呢一啲建議，你哋嘅睇法係咪完全一模一樣？同埋我想知道，因為喺香港做呢一啲嘅隔離檢疫，就涉及到即係內地即係同對於香港做呢啲工作啊，或者一個風險上面嘅信心問題啦。咁呢個點樣咧？即係要同內地部門溝通嘅都涉及到。 系啊，因为嗰个时候，如果香港话停运放松中心嘅时候，医院嘅时候咧，我哋都提过呢个问题噶啦，就系点样利用？因为我哋建立咗呢啲嘅防疫措施，如果你喺香港再用啲酒店嘅话咧，可能仲要做多啲功夫，要喺啲改建一定嘅改建功夫。而家我哋有方舱，仲有一个好嘅设备咧，停运嘅时候咧，倒不如就利用呢啲嘅设备咧去满足。唔单止呢样嘢嘅，我哋一最近都收到好多，譬如我哋香港人喺外国面上翻嚟香港咧，其实都。涉及嗰個嘅隔離嘅設施唔夠嘅，唔係我哋係咪應該善用呢啲嘅我哋嘅措施咧去解決到問題？即係頭先講到啱嘅，如果做得呢樣嘢嘅時候咧，係咪一定要同內地咧有個溝通？譬如話我哋喺香港嗰啲隔離酒店就閉環管理，做完之後就係直接車點對點咧，係去到關口上去，係咪咁樣都可以有一個嘅考慮咧？咁呢個就係我哋講話要。多方面咧去解決嗰個嘅隔離設施嘅不足嗰個嘅問題。 嗯，咁啲職員咧，即係譬如送佢哋呢啲人士翻內地嗰啲巴士司機啊等等，係咪都要閉環曬？ 係啊，我哋意見係有一個閉環嘅管理，就包括埋我哋之前講中港運輸行業裏面咧，其實應該都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係更加打通咗我哋香港同內地嗰個嘅交通物流嘅運輸咯。 嗯，另外回港要啲名額咧，有冇需要增加？你覺得而家就6,000個咁啊嘛？ 係啊，除咗增加之外咧，正話我哋都發覺到問題嘅，即係而家回港移就變成單程嘅，即係好多翻得嚟咧，譬如要睇醫生啊、辦理啲事務之後咧，好多想翻上去，但係因為都係呢個名額嘅限制嘅時候咧，好多想翻上去咧都翻唔到，而呢批人搭嚟香港，佢每日個開支都好大嘅。我知道有好多咧，可能住緊酒店，去。住喺酒店嘅，咁佢呢啲都等上翻上去，所以我覺得翻上去嗰個需求咧，其實都龐大。我都成日講就係14+7而家嘅安排裏面咧，仲未夠足夠去檢疫嘅措施滿足呢批人需要嘅話咧，放寬咗之後，我覺得嗰個人數咧需求人數更加大嘅，所以我覺得呢個仲要有一個配套嘅措施。 另外都想問下關於即係同七一相關嘅一啲嘅活動啊，咁我見好似你都因為因應要參加呢一啲活動咧，而係已經入咗酒店嗰度做一啲嘅閉環管理，係咪已經入咗啦？尋日 係啊，我哋都入咗噶啦。我喺呢段時間我哋都差唔多做咗一個禮拜嘅閉環管理噶啦。 有啲乜嘢嘅防疫措施或者要求咧喺酒店入邊？ 哦，我哋喺酒店里面，我哋入咗之后咧，就唔可以出去。我哋包括寻日食饭又好，今朝早餐啊，咁我都会送到去门口咧，我哋去攞嚟去食咯。啊，咁呢个就同埋每日我哋都要检测嘅，一定有要求喺而家特去7:00到9:00到咧，我哋就呢段时间要做嗰个核酸嘅检测嘅。 嗯，就每日做一次定系都要做几次噶？ 每日要做一次嘅。 所以我见系咪话即系听日星期礼之前喺凌晨都要再做系咪？ 系啊，我哋呢段时间系基本上我哋从23号开始闭环管理咧，每日都要做一个嘅检测，所以呢个系一个好严格嘅一个嘅安排。同埋我哋都要求嘅闭环期间咧，唔可以参加啲工作活动啊，有啲饮宴嘅活动啊，嗰啲高风险活动啊，呢个。我哋都希望，其實我都參與嘅時候，我都希望想，咦，係咪將來都可以參考？譬如有限度通關裏面咧，係咪自己做嗰個閉環管理嘅方式之後， 係咪可唔可以點對點咧去通關， okay. 而就避免咧再呢個七加三咧？ 嗯嗯。另外我都想問一下阿王國啦，就係、是、因為而家好似仲未有一個官方公布究竟國家主席習近平嚟香港之後嗰啲嘅行程啦。但你而家究竟知道今日所有嘅活動嘅情況未㗎？ 如果我哋咁收到咧，就係、是、下晝我哋有一個合照嘅安排啦。聽日我哋咪要出席嗰個升旗禮同埋嗰個就職典禮嘅活動啊。咁呢個我哋都收到一個明確嘅時間嘅。 不過出席嘅人係邊個就未知係咪咧？ 係啊，係啊。 OK， 另外有一啲報道亦都提到話喺成個慶典嘅安排啊、籌備方面咧，好似話有一啲嘅混亂，例如話有一啲嘅嘉賓咧，原本話收到邀請參與一啲官方活動嘅，咁但係就話冇再進一步收到啲邀請函啦等等。你哋有冇見到類似呢啲情況咧？ 係啊，今次都發覺都有啲嘅混亂同埋好暢順嘅地方啊，我哋睇到。無論立法會議員又好，或者我哋啲全國政委員又好，就算我哋工會都收到就遲咗，就係、是、應該係講係27號先收到嗰個嘅邀請函咧，但已經過咗個隔嗰、那個閉運管理嘅時間，咁嘅時候雖然收到都出定唔到啊，都有呢啲嘅情況，所以我哋希望咧今次真係總結好嗰個嘅經驗咧，避免下一次再有類似嘅時候咧，避免出現啲錯漏。 嗯，有冇了解到點解會出現呢啲錯，同埋有幾多人因為收唔到或者遲咗收到邀請簡而即係去唔到參加唔到活動？ 如果我同我同我哋講工會有啲嘅特別嚟講，嗰、那個人數裏面咧都都有幾個嘅。我呢個最要就係話。抗疫者靠嗰個嘅信件係冇一個再電話嗰個跟進，我覺得呢個可能時間比較急嘅時候咧，我覺得要做得細啲。如果我哋搞嘅冇活動嘅時候咧，我哋講話除咗你發信之後咧，應該要仲要有個電話跟進，唔係淨係發信或者俾咗電郵之後咧，冇一個電話跟進，呢、這個可能會容易嗰個嘅甩漏。另一方面就係今次會複雜啲，就話我哋參加之後閉環管理之後咧，每日。都要申報啲嘅健康嘅資料嘅，嗰、那個估嘅工作量多嘅時候咧，佢哋點樣跟進去負責呢方面咧？ Okay. 可能有啲嘅唔到位嘅地方。 明白，唔該曬王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王國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全國政協委員嚟嘅。頭先講到有關於內地宣布一啲入境人士嘅隔離安排，由14+7減到去7+3咁啊。其實香港方面咧，近日都有啲報道提到話，有消息講啦，政府係咪研究緊咧放寬入境隔離限制咧？就話而家7日嘅酒店檢疫，咁啊，係咪可以考慮去到5日嘅酒店檢疫，再加2日嘅家居檢疫咧？有啲咁嘅説法，有啲咁嘅報道引述消息所講嘅。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梁希，先讲下内地嗰个嘅入境人士隔离安排嗰个缩减先啦，14+7去到7+3，即系7日嘅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再加3日嘅居家健康监测，呢一个嘅缩短嘅幅度，你自己点睇啊？呢个 我觉得好合理啊。其实咧，我哋睇翻寻日咧，中国疾控中心就喺新闻发布会就讲咗，佢哋就有个研究嘅。原來 Omicron 同埋嗰啲變種病毒嗰啲潛伏期最多，通常都係2到4日，而基本上全部咧喺7日之內咧都已經係可以驗到出嚟啦。咁所以今次7+3咧係好安全嘅，因為基本上就已經能夠隔曬嘅，仲要考慮埋你上機之前要有48小時嘅呢個核酸檢測咧，咁所以隔埋曬有成9日嘅一個時間喺度嚟咧呢個幅度啦。咁所以7+3係非常之合理。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我哋都覺得咧，嗱香港呢邊係咪可以再進取一啲咧？5+2咧，咁所以我哋覺得香港應該都係縮短一啲嘅。 嗱，先講內地嗰部分先，你自己預計變咗做7+3之後，會多咗邊類型嘅旅客係會去內地啦？同埋而家喺香港嘅配套上面有一啲嘅如果要翻內地都有啲健康疫站啊，嗰啲嘅名額上面應唔應付到咧？你哋自己點睇配套方面？ 你覺得好好啊，因為其實而家咧去內地咧，只能夠係中國人，即係中國籍，譬如話係內地啦、香港啊，咁然之後咧，如果係外國人嘅話咧，你係要有商務簽證先至去到啊，咁所以基本上都會係我哋自己中國人嘅。咁而而家咧翻去內地，而家健康疫站以乜嘢人為主咧？咁我都有問過我喺即係入境處嗰啲朋友嘅，咁其實前嗰排就800個名額一日。 咁而家就1300個啦。咁而當中有成70%都係非香港即係非香港身份證嘅人嚟嘅。咁好多呢都係嗰啲內地嗰啲學生呢，咁喺外國返嚟，咁就經過香港再入去嘅。咁所以就而家目前嚟講法就係以內地嗰啲學生轉機為主嘅。 所以你哋咪都諗住喺呢一個即係健康疫站配出嚟嗰啲嘅隔離酒店嘅名額嗰度增加呢，你哋嘅諗法係點？ 其實呢我哋覺得而家最大問題就係嗰啲黃牛飛呀。咁我哋有諗過好多方法，因為而家呢嗰啲黃牛返到去呢講緊話幾千蚊一個名額。咁其實就係最主要就係我哋可以諗到啦，嘩一日得1300個嗰啲名額，咁梗係可以炒到好貴啦。咁所以如果可以做得到就係增加嗰個供應嘅話呢，就係喺香港嗰度我哋係一個逆向隔離呀。因為我哋香港呢有譬如竹篙灣啊，或者係啟德嗰邊嗰啲隔離設施係有廁所嘅，即係每一間房都有廁所嘅。咁呢一啲就可以做呢啲逆向嘅隔離。我哋希望就係喺香港嗰度滿足完呢個隔離期之後呢，就點對點閉環就送返去內地嗰邊嗰度嚟，咁就可以解決而家目前我哋話book唔到酒店或者係健康疫站嗰啲配額爭唔到呢個問題。咁但係其實事實上係咪有遇到一啲困難嘅呢？因為我哋都有嘗試過同唔同部門啊、專業人士去傾啊。 梁希，因為差唔多時間，轉頭翻嚟揾你繼續講呢個在港疫站或者逆向隔離嗰個情況啊。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香港庆回归及新政府就职典礼。警方连日嚟加强喺湾仔会展附近一带嘅保安，部分道路已经封闭。将会出席的官员和政商界人士已经入住湾仔指定的酒店作闭环管理。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今日下午将会到会展出席合照活动和见面会，其后会有晚宴，又相信领导人有机会出席相关活动并发表讲话。澳门特首贺一诚亦都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邀请，寻日起访港3日出席典礼。港鐵話，為配合活動安排，東鐵線會展站將會由今日清晨開始關閉，聽日下午2時重開，期間東鐵線列車將不停會展站。大埔富雅花園第一座朝早大約7時完成強制檢測行動，有大約619人接受檢測，當中共發現1宗陽性檢測個案，以及1宗檢測結果為不確定個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派员到访270户，当中24户喺过程之中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北约峰会通过新版战略概念，首次提到中国，指中国嘅野心同埋胁迫政策对北约嘅利益、安全同价值观构成挑战，又指北京试图破坏以规则为基础嘅国际秩序，包括喺太空、网络同海洋领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话：，中国大力建设包括核武器在内嘅军事力量，欺凌邻国同埋威胁台湾，又透过先进技术监控自己嘅公民，并散布俄罗斯嘅谎言同虚假信息。佢强调北约未有将中国视作敌人，但系必须睇到当中嘅严峻挑战。呢啲挑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北约将会加强与印太伙伴嘅合作。中国外交部寻日表示，北约持续突破地域同领域，鼓吹集团对抗，国际社会理应保持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发言人话，固守冷战思维同意识形态偏见，挑动集团对抗，搞拉帮结派小圈子嘅嗰一套不得人心，亦都唔会得逞。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705点，系跌9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6.71，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9，人民币6.7。 英镑对美元 1.213， 欧元对美元 1.045， 澳元对美元 0.68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19美元，卖出1819.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750公里，即是北纬15.6度、东经115.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按照現時預測路徑，那個熱帶低氣壓會在今朝與香港保持超過500公里距離，預料本港風力不會顯著增強，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中午之前維持。隨著那個熱帶低氣壓逐漸靠近廣東西部沿岸，本港今日會受到它的外圍雨帶影響，有狂風驟雨和雷暴，稍後離岸和高地吹強風，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盈辉台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咧就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啦。龙尾喺盈辉台，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天主教坟场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盈辉台对出。咁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而家仲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管道中间，咁所以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啦，而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翻沙田方向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美林村嘅。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和斜村慢线的交通意外呢，都是刚刚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城门隧道的管道中间，所以现在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美林村。补充返刚才呈祥道的意外呢，虽然清理好了，但仍然影响到青山公路落返呈祥道的车多，龙尾在中山台啊，青山公路去翻呈祥道，龙尾中山台。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彩虹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屯门公路近住行丽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咁补充翻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喺桥中间啊，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都系车多缓慢。继续提大家，为咗配合庆祝回归活动啦，喺港岛区由而家至到听日嘅下昼2点钟咧，大约湾仔北咧都有好多地方封路噶。 包括是博览道、中环和湾仔绕道去博览道的支路、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和分域码头街。另外铜锣湾的大球场径都是封闭。而在九龙就佐敦的汇民道介乎香港西九龙站和柯士甸港铁站一段全线封闭，即是封了一段的汇民道。在新界科学园的科技大道西部分路段封闭，受影响的专线小巴和巴士都要改道行驶，而港铁的会展站今日关闭，预计大约明天下午两点重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2024年内地港人子弟学校的学生可以留在内地的市场应考 DSE 的科目了。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总校长郑景亮： 培侨中学第一年收生正是应考的人都已经接近7000人，而我们学校应考的人接近1000多人，港人子弟在湾区是有这样的需要。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新兵进行夜间军事地形考核，燕破岳、萧云杰、吕小天一队，吕小天以为同高手一队必能顺利过关，点知不慎跌落悬崖，他们又能不能够成功找到出路归队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前港队羽毛球代表陈念慈。 即系小朋友咧，都好少讲大话，我都教好多年青人啦。咁所以其实佢真系中意嘅嘢咧，其实都咪俾佢尝试下。但系我哋成日都讲点样可以成功咧？作为家长嘅咧，其实你要陪住佢走呢条路。咁呢个系好重要一个环节嚟嘅。大家好，我系陈念慈。 星期六晚上9点，一齐进入人生学堂。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齐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行得正，企得正。 不少翻工要日行夜行或者企足成日的人都很易患足底筋膜炎、小腿痛症等。今集请来物理治疗师黄伟强讲解常见痛症和舒缓症状的方法。 深夜1点半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2年6月30日，将出席回归庆典活动人士陆续入住指定酒店进行闭环管理。 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中午前维持。 新增2004宗确诊，1849宗属本地感染。 北约峰会发表公布称，已通过邀请瑞典和芬兰加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41分，头先咧就提到有关于咧7.1嘅活动啊，国家主席习近平咧都将会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嘅活动啦，同埋新一届政府嘅就职典礼嘅。交通方面呢几日警方都有啲嘅准备啊，就喺湾仔会展中心一带有封路啦。港铁嚟讲咧就会展站今日凌晨起咧就已经封闭咗噶啦，会展站方面到听日啊，预计去到听日下昼2点咧先至会重开。成个交通情况你点睇咧？咁嗱，近日就住7.1回归嘅一啲慶回歸的活動啦，見到一啲嘅傳媒方面有至少10間嘅傳媒啦，一啲採訪嘅記者咧係被拒係參與呢一啲嘅活動嘅採訪啦。咁部分人話去到咧啲嘅隔離酒店之後咧，先至知道個安排。見到一啲新聞機構，包括一啲新聞團體，包括咧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咧，都話影響到採訪安排啊、公眾知情權等等嘅咁。部分話一啲嘅政府新聞處嘅工作人員咧都未能夠通過審查嘅咁。 你點睇咧？18723111，18723111。另外頭先同梁希咧就傾緊有關於內地入境嘅一啲隔離期，就14+7咧就減到去7+3，即係話7日嘅居家健康監測同埋7日嘅集中隔離醫學監察。觀察去到同埋三日嘅居家健康監測，7+3呢個幅度嘅縮減啊，繼續同我喺電話旁邊傾啊。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早晨。 早晨你好， 梁希，你頭先提到話可以喺香港用一啲即係而家吉咗嘅空置咗嘅即係隔離嘅處所啦，就做呢一個嘅在港疫站嘅，可唔可以先等即係未必個個認識嘅，即係諗住個做法係諗住點做咧？係咪就係10日喺曬呢個在港疫站度做，就直接可以將啲人咧係閉環咁樣送去內地咧？個做法係點樣嘅諗住？ 係，我哋諗緊嘅在港疫站咧，就 exactly 好似你所講，係十日都喺曬香港嗰度做嘅。咁、因為我哋而家咧喺香港咧嘅竹篙灣同埋咧我哋嗰個啟德夾埋咧係有成10000間房嘅，咁每一間房都有自己嘅洗手間。咁所以我哋希望就係可以爭取到咧喺香港嗰度做完個隔離，跟住咧就直接喺嗰度咧喺個房間嗰度就做呢、這個入境處嗰啲手續啊。咁然之後咧，就直接上車點對點就翻到去內地嘅。咁但係咧，我哋都理解到咧，當中係有一啲挑戰，因為我哋有同唔同嘅部門啊、專家都有傾過，就係除咗嗰啲住喺嗰啲房入邊嗰啲人係要閉環之外，或者係隔離之外咧，就連嗰啲工作人員都要，譬如話揸巴士嗰個啦，譬如話同佢去做呢、這個手續嘅入境處人員等等，呢啲都要做好閉環嘅。咁就變咗。究竟佢哋肯唔肯咁做法啦？嗱，我哋可以參考翻內地嘅做法。通常嚟講法，呢啲工作人員咧就係翻14日就會放14日嘅。咁呢14日就要全部咧，即係最頭嗰14日咧都要喺嗰個營嗰度去工作，同埋唔翻屋企嘅。咁啊，睇下啲嗰啲員工啊，或者係相關啲工作人員肯唔肯配合啦。呢、這個最緊要。跟住仲有更加重要嘅就係要我哋內地嗰邊都要接受啦。咁所以係要滿足呢一兩點，咁但係佢哋嘅意思就係話係有挑戰，但係就唔會做唔到，所以佢哋都會想去嘗試，我相信佢哋都會咁做法。 你講過佢哋係講緊內地方面，定係你哋之前民建聯見過後任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所講嘅佢哋啊？你講緊？ 哦，我哋講緊係話同香港唔同嘅部門嘅人士都有傾過嘅，咁佢哋都會願意去嘗試嘅。 嗯，有你头先，我先都提到话同阿卢颂茂后任局长倾过啦，佢有冇同即系提到你哋呢个在港疫站嘅建议，佢自己个人嘅睇法系点？ 哦，佢有用呢个技术去分析嘅，即系意思系话佢主要都系睇翻我哋而家究竟，譬如话嗰个潜伏期几耐啊，咁然之后科学上面可唔可行啊，咁跟住行政上面可能佢都要上任咗之后先至会俾到。个即系好明确嘅答复我哋咯，咁但系佢只会即系之前佢都系用一个科学嘅数据嚟去同我哋去分析嘅，即系譬如话喺香港度，如果系科学上面系唔会流出去社区嘅，咁呢一啲问题嘅话，咁系可以解决得到嘅，咁都系 supposedly 系可以做得到嘅，咁但系行政上面得唔得，佢可能都要上咗任之后同啲团队去倾，先至可以答到我哋啦。 整体嚟讲啦，一啲入境内地嘅隔离安排，而家就去到7+3，即系10日啦。你觉得仲有冇缩减嘅空间咧？有啲讲法，譬如有啲急事，譬如奔丧，真系要翻内地嘅人士，10日嚟讲仍然系一个都唔算短嘅时间嚟噶嘛。你觉得仲有冇空间系缩咧？ 我觉得有噶，因为咧，譬如话寻日就相关部门啦，内地嗰边啦，疾控中心就话，其实大部分都系2到4日，而大部分都系7日之内就全部可以抽到出嚟啦。咁然之后，我又谂紧嘅就系，其实事实上5日嘅隔离基本上都系 OK 嘅。咁固然要进行一个测试嘅，譬如话之前点解内地系可以14+7变到7+3咧？因为佢喺8个城市嗰度咧，先做咗一个试点嘅，上海啊。大连啊等等都有成都呢啲城市都有做到7+3先嘅，咁所以佢哋做咗由4月开始做到今日，佢哋发觉系可控嘅，咁所以就缩减咗。咁所以如果要再进一步缩短嘅话咧，要再有一啲新嘅试点城市，咁而我认为香港系一个最适合嘅试点城市去4+5+2，因为香港嘅譬如话我哋感染率，哇喺而家好多啲专家都话讲紧400万以上。咁然之後仲有我哋嘅疫苗接種率亦都係好高，3針嘅話咧都成60%咁樣啦。咁所以六成以上啦。 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喺香港度做試點先5+2，跟住之後 run 一段時間，如果 OK 嘅話，喺內地嗰度，我相信佢哋都會接受嘅。 嗯，5+2近日都有啲嘅報道都講到話，即係政府都考慮係咪用呢個方案咧，即係五日嘅酒店檢疫，再加兩日嘅家居檢疫，係俾一啲訪港嘅旅客咁。你覺得呢個有幾大幫助咧？對於吸引一啲外來嘅人士嚟香港？ 我就覺得呢個其實就以呢個試驗係更加重要，即係意思 as in 咧，即係譬如話我哋成個國家睇下香港，如果五加二個情況係點樣嘅話，跟住就可以有機會喺其他城市都去用。我覺得呢個係更加緊要嘅，因為你講緊話外國嗰啲旅客，而家旅客都唔係好嚟得到香港啦，即係唔會為咗呢個五加二嚟去嚟香港啦。咁反而我覺得係商務係緊要嘅。即係譬如話咧，我哋香港，我哋見到有好多都係呢啲國際嘅公司咧，就喺香港度做總部，然之後咧再翻內地嘅。咁如果我哋香港減咗個隔離期，跟住喺內地都減咗嘅話咧，咁係對商務嘅係有幫助。但如果你話旅客嘅話，我相信就唔會好大幫助啦。 嗯，如果真係五加二呢個方向行得順嘅話，係繼續維持五加二，定係仲有得縮咧？喺個酒店檢疫期方面， 我覺得咧嗱，而家我哋全部人都喺度期待緊九月，就係即係中國都有個新冠口服藥，就三期臨床就會係完成嘅。咁到時就會大批量咁去生產。咁新冠口服藥即係咩呢？即係而家我哋喺香港度呢，即係如果我哋中咗招，咁但係得長者先食得㗎嘛，因為嗰啲2000蚊一粒㗎嘛。咁就變咗就唔係全部人都可以即係獲得呢啲咁嘅新冠口服藥嘅喺香港嗰度。咁但係若然喺內地嗰一隻係三期臨床搞定之後，跟住全部人咧，你係要即係染疫嘅話，你就可以馬上就即刻有藥可以食嘅話咧，咁我相信係可以放寬啦，喺香港度應該都可以放寬啦。即係到時我同你如果係感染咗都有新冠口服藥，咁即係意思呢個病係有得醫嘅話咧，我相信會係一個契機嚟去再放寬咯。 嗯，最後我都想問一下梁希，你都因為要參加回歸嗰啲活動咧，係咪都要接受閉環管理？你係入咗酒店嚟嘅，同埋知唔知成個行程啊、出席嘅嘉賓有冇國家主席習近平啊嗰啲知道未嘅其實？ 我而家仲喺屋企嘅，但系我一收线我就过去噶啦。咁我哋今日先开始接受闭环嘅，试下面即系隔离嘅。咁但系咧，全部嘅内容有啲咩人出席，我哋唔清楚。但系佢就有话到俾我哋听，譬如话星期系几点啊，跟然之后咧呢、這个就职典礼系几点啊。咁我相信去入到去酒店先至会再提供更多嘅资料俾我哋咯。 嗯，另外有啲报道话系咪？包括民建聯有啲嘅議員咧，都話係收唔到嗰啲邀請簡啊，係咪？ 我啱啱頭先講緊話20分鐘前先至，我有個同事先至收到，佢以為俾人哋放咗飛機，佢以為話哎呀做咗閉環之後，然之後最後嗰日就冇得去隔離，可能係咪嗰啲位少咗啊，冇得去啊咁樣，跟住佢就我哋都失望噶啦咁樣，佢以為咧就淨係可以參與咧喺紅館嗰、那個即係聽晚嗰、那個匯演啊。嗰、那個晚會啊，咁佢以為就冇得參加嗰、那個就職典禮啊，跟住之後去到啱啱頭先下分鐘前就收到嗰個信話，你嚟閉環酒店啦咁樣，咁佢就都喜出望外嘅，本應以為俾人哋放咗飛機， 所以都講得切嘅， 講得切，佢即刻執行李入去， 整體安排佢啦點啊？ 哎呀，好亂啊！即係無論你話中英唔對照啊，咁然之後又流出咗嗰啲電郵啊，咁然之後有好多甩碌嘅情況啊。咁我都覺得即係其實咁細嘅事都搞唔掂，所以都比較失望啦。 OK， 我哋好多同事都好失望啊。 OK， 好，唔該曬梁希，好啊，同阿梁希你傾到呢度先。梁希咧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休息一陣。 佛師贏咗遊戲先可以拎獎品嘅。 小新，我哋嚟鬥下啦！ 讚美人嘅形容詞， 好靚，好性感，好温柔。 你識答係應該嘅，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我諗緊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齊訓練大腦玩遊戲， 咁就要記得打電話嚟啦。 隨時贏走豐富獎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港台節目好就係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8-7-2-3-1-1 千禧年代。 元朗天水圍屯門早前在今月21日因為一條中電電纜橋起火導致大範圍的停電。昨天元朗區議會就和元朗市分區委員會、天水圍南分區委員會、天水圍北分區委員會等等舉行一個聯合會議，就著這次事件。又請兩位嘉賓和我們傾下，有天水圍南分區委員會主席湛家雄，早晨。 早晨，早晨。 最新的情況其實那個電纜橋是移走了未，同埋是不是所有那些電纜復修是做好曬㗎啦，據你了解。 據我了解，中電就話呢，佢哋嗰個臨時復修工程就已經做起咗啦，但係個電纜橋呢都未完全移走咗嘅。咁我哋尋日嗰個討論重點都唔係呢樣嘢嘅，即係主要嘅重點呢，就第一呢，我哋都要反映一下即係市民嘅心聲啦。咁第二就係話呢，希望呢即係中電啊同埋啲部門呢都可以呢吸取今次教訓呢，在那個維修保養啊，或者這些應變措施裏面呢作出改善，即避免將來再有同類事情發生，因為實際上影響都幾大的。整個天水圍元朗加上部分屯門呢，有16萬戶，大概50萬居民呢都受影響。即最遲恢復供電那些呢都要成13個鐘頭之後，雖然有部分呢都可能三四個鐘頭恢復了，但是仲有很多樓宇呢都是即比較長時間是沒電的。 昨天來講，在會上面大家最關注哪些位 置？其實大家都最關注就是說呢，就是他為什麼要停這麼久呢，同埋呢是作為一間即這麼大的公司同埋這麼穩定的電力系統呢，為什麼會出現了這個事情呢？咁樣當然另一個討論點就是說呢，政府為什麼沒有用那個叫做呢緊急警示系統呢去通知居民，因為當時說呢沒有水沒有電呢，整個天水圍元朗或者受影響的樓宇的居民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因為突然間沒有電，又不知道有多久，又不知道什麼東西，有時看不到電視啊，聽不到新聞啊，這樣這個緊急警示系統其實呢在今年3月9日用過一次，就是伊麗莎白醫院即係做一個指定醫院嘅時候咧，就發送過。咁啊，當時當然有好多人批評就話：你一個醫院閂咗，應該一個西九龍，點解全港發呢個信息咧？令到啲人驚恐咧咁樣。其實咧，好似今次咁樣影響成50,000居民咧，即係咁多人口啊，同埋咧就個範圍都咁大咧，其實正正就應該用呢個警示系統話俾啲居民聽。即係佢哋收到嘅時候咧，都知道咩事。因為當晚嚟講咧，有好多市民咧，即係其實好彷徨嘅，唔知咩事。或者聯絡不到家人，亦都收不到任何信息。 Okay. 所以我們都收到這樣的查詢。所以我們發些信息給居民，他都收不到有時。 就住政府話冇啟動呢一個緊急警示系統啦，見到之後嗰日咧，環境局副局長啊謝展環咧都有個解釋嘅，就係話個系統一般係用於全港性市民相關嘅事件，咁今次事件係一個局部地區發生嘅，咁係咪都叫解釋到咧？ 咁佢上次3月9日嗰個都係局部地區性啦，伊麗莎白醫院即係做一個指定醫院，個都已經用啦。咁呢個所謂局部地區性，其實呢個系統咧應該就係話咧，係睇下咧你影響到個範圍有幾大，有幾多人。正正好似今次咁成500,000人咧都受影響嘅時候，就要用呢樣嘢。同埋我哋都質疑一樣嘢咧，譬如用咗億幾啊去發展呢個系統咧，點解唔可以即係將佢做到譬如分區發放？譬如舉例，即係話咧啊，如果你新界西區有事嘅，你發令新界西區，或者甚至再分細啲，18個區有事嘅，邊個區有事嘅先發嗰區，就唔使影響其他唔受到影響嘅區咯。 Okay. 我相信而家個智能系統可以做到呢樣嘢。 尋日喺會上面有冇人關注到，因為話嗰啲電信網絡嘅服務當日都係受到影響噶嘛？有冇解釋嘅呢個？ 佢哋有啊，因為點解咧？佢哋通訊局嘅解釋就話咧，有好多嗰啲發射基站咧，可能係啲大廈天台啦，因為冇電嘅時候咧。就轉播唔到信息，咁變咗咧個手機係有好多嘅系統咧收唔到，咁當然有啲收到就可能咧隔離嘅網絡，或者咧佢附近嗰個轉播站有微弱嘅信號，佢咪收到咯。咁通訊局都通訊事務管理局嗰啲辦公室咧都解釋就話咧，如果佢係嗰個大基站咧，佢有後備系統咧，佢哋先至可以繼續運作。如果啲細嗰啲基站咧，譬如好多喺天台嗰啲咁嘅發射天線冇嘅時候咧，就運作唔到啦。咁呢個咧，我覺得正正都係要改善啦。即係緊急嘅情況之下咧，咁呢啲係即係所謂嘅通訊系統係最緊要嘅。所以呢個就要睇下點樣可以增加啲後備電源啦，或者佢哋解釋都要啊，我唔可以喺天台整個柴油發電機當後備機啦。咁但係而家好多時咧都係有啲充電裝置噶嘛，即係話咧可能有電池咁樣，佢平時咧就插咗電。冇電嘅時候，一個電池放翻電出嚟，咁呢啲係咪可以喺啲基站嗰度咧，係加啲咁嘅設施咧？咁呢個都要 通讯事务管理局咧，同啲电信供应商去检讨一下。 嗯，我见会上面好似都有委员提到一啲公共设施，因为停电就冇咗一啲功能，咁就譬如话冇咗升降机啦，冇咗水泵泵水啦，呢啲有冇提到一啲解决方案嘅？如果日后真系再发生类似嘅情况， 其实咧好似房屋署解释，譬如好多公屋咧，佢嘅话咧，其实佢哋咧电梯嚟讲咧，喺个紧急用嘅电梯里边咧，系仍然有后备电供应嘅，但系实质上个运作咧。就唔知點解有啲屋邨咧就真係咧嗰個後備電梯都冇埋，咁邊啲居民咧就要硬上樓啦，有啲硬爬四十幾層啦，對老人家都好辛苦。咁所以咧，我諗呢個咧就正正就係話咧，有關部門都要檢討啦，包括管理公司就話呢個後備電源咧，理論上咧係除咗緊急照明啦，即係嗰啲後樓梯啊、嗰啲出路牌之外咧，就係嗰個消防電梯咧都會繼續營運噶嘛。繼續運作啊？點解咧出現呢個情況嘅時候咧會有呢啲事情發生？就話咧係運作唔到。咁另外咧，嗰個冇水嘅問題，因為冇電啦，冇電就自然冇水啦。因為個天台啲水泵泵唔到水上去，咁啊恢復咗電力之後咧，陸陸續續咧都有翻水嘅呢樣嘢就。 嗯，最後我都想問，我見賠償大家都關注嘅，你哋希望嗰個賠償係諗住針對商户啊，定係居民啦，定係個對象係點樣咧？ 我哋梗係希望商户居民都有啦，因為點解咧？即係其實商户咧有好多都損失好大噶，冇咗電啊，雪櫃裏邊啲嘢壞咗啊。做唔到生意啊咁樣，咁第二咧，居民嚟講咧，即係其實有啲可能十幾個鐘頭即係受苦啊，即係冇水冇電，翻唔到屋企啊，甚至有啲人可能咧諗住，咦死啦，我 book 定個酒店添啦 ，book 咗個酒店，即係諗住過夜啊，咁都有實質上嘅損失嘅。咁我哋希望中電咧喺個電費嗰度咧，唔好用呢個賠償嘅字，即係咪可以有啲減免啊，令到咧即係受影響或者受苦嘅人咧，可以有啲補償咁樣。 點減法減幾多咧？諗住係。 咁呢個就要佢哋衡量啦，因為賺咁多錢，影響到咁多居民，大家損失係如何嘅話，大家都有唔同。咁呢個咧，即係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上市公司咧，咁佢哋自己可以去即係考慮衡量，再提翻出嚟。咁當然你提咗出嚟咧，社區上自然亦都有意見，都話即係你做呢個減免啊，或者賠償咧，係咪一個合理或者合適咯？ 嗯，最後半分鐘，佢哋尋日有冇直接回應嘅？就住呢個減免方面。 佢哋冇，因為點解咧？中電咧，佢哋嘅代表都喺度講話咧，佢哋有一個報告咧，應政府要求咧，喺事發14日內要交嘅。咁呢個報告咧，喺未寫好之前咧，佢哋唔可以咧，即係發表更加詳細嘅意見或者步驟。咁當然我哋尋日開會嗰時候講咗啲意見咧，我哋希望咧，佢個檢討裏面咧都可以咧係寫埋落報告裏面，唔係淨係個事故原因，係、 okay. 包括咧將來點樣改善嘅措施。 OK， 好啊，唔該曬，湛家雄。湛家雄咧係天水圍南分區委員會主席，就住元朗天水圍屯門之前嘅大規模停電嘅事件，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信报报道，明日踏入香港回归2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庆祝大会暨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消息人士透露，如果习近平决定南下，今朝早就会先前往深圳，下午再乘搭高铁抵港。港府安排传媒采访的行程中，亦都显示今日下午和明朝早分别设有一场活动。據了解，習近平如果來香港，今日就會先後會見各界代表和兩屆的問責團隊晚宴，之後就會返回深圳休息，明早再來香港為新班底監誓。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的報導亦都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抵港。據了解，習近平和他的隨行中央官員原定今晚出席禮賓府的晚宴，出席者包括現任和後任政府主要官員，但據了解，由於疫情關係，今晚的宴會將會取消。《人民日報》昨日發表署名文章，指出香港回歸25年，儘管經歷了很多風雨挑戰，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文章指，香港回歸祖國20多年不平凡的歷程，充分證明實行一國兩制有利於維護國家根本利益，有利於維護香港根本利益，有利於維護廣大香港同胞根本利益。《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香港回歸25週年慶典活動舉行在即，警方、鐵路警區以及港鐵公司在過去一年多日在多個港鐵站內進行聯合行動，搜查站內可能非法收藏危險物品的地點。而警隊機場特警組、反恐特勤隊和鐵路應變部隊亦都首次進行高姿態聯合巡邏，以加強反恐的預防工作。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警方昨日起一連兩日在灣仔會展中心一帶封路，包括封閉會展半島所有道路。港鐵會展站今日凌晨起亦封閉，會展一帶昨日保安嚴密，行人路有大批警員巡邏，並且抽查路經的市民和車輛。灣仔北部部分行人天橋暫時封閉，警方架起橫額提醒市民使用鄰近行人天橋或者過路處。在英軍中心的行人天橋擺放了大量鐵馬，有橫額提醒路過者主要行人通道不准停留，但仍然有不少市民和七一回歸的廣告合照未見警員阻撓。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2004宗新冠病毒確診，是相隔近三個月再破2000宗。感染 Omicron 變種病毒新亞型個案亦都持續增加，咁尋日就多15人懷疑感染 BA.4 或者 BA.5，包括一名住在屯門的41歲男子，在銅鑼灣裕森檢疫酒店擔任防務主管，感染的源頭不明。衛生防護中心關注本星期起陸續發現源頭不明的 BA.4 或 BA.5 本地個案，相信社區存在隱形傳播鏈，或者是由輸入個案在社區活動引致，但是強調相關個案仍然佔所有確診個案較少部分。這是《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疫後本港物價維持高企，有調查發現香港是全球外派員工生活成本最高的地方，是該調查近五年內第四次位列第一，其餘三個亞洲城市亦都躋身十大，包括新加坡、東京和北京，依次位列第八至第十名。調查報告指，亞洲城市排名高，主要是通脹和貨幣轉強。《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說，香港回歸25週年，因應內外環境的變化，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持續調整。社評說，信心和信任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關鍵，香港需要強化國家意識，特區政府更加是要做出成績。中央越放心，高度自治的空間越大，香港越能夠體現國家對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策略和作用。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聽日是香港回歸25週年，亦都是一國兩制走到50年不變的中間點，在實踐的時候確實遇到很多波折，但仍然取得關鍵成果，證明一國兩制是成功和可行。社論說，隨著香港由亂到治，大家在下半場應該發揮好本港制度優勢，助力國家經濟建設，讓香港經濟成功轉型，再上新台階。星島日報社論。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說，香港經歷了25年的高低起跌，特區看到由亂及治的曙光，但是要由治而興還是言之尚早。政論說，即使新政府的政治阻力大減，但是歷屆留下來的爛攤子實在太多，明天會更好，隨時只能夠成為難以實現的願景。咁點樣令到香港人安居樂業、人心回歸，再考驗新班子的智慧？《東方日報》政論。 成報社論話，本港的新冠病毒新增確診日日攀升，至到尋日再度突破2000宗水平，當中1849宗係本地個案。雖然目前入院確診患者大部分屬於輕症，情況大多穩定，未為公立醫院系統帶來沉重壓力，但根據香港大學的數據推算，七月迎來疫情高峰，社會各界必須為可能出現的嚴峻情況做好準備。成報社論。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翻过去环保大道，接近香港单车馆。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过翻去环保大道，接近香港单车馆。咁喺亚街老街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唯一行车线已 已经解封，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对出，就系亚街老街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唯一行车线解封，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对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大半个钟之前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城隧嘅沙田出口。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啦，就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在封路方面，为了要配合庆祝回归的活动，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的。在港岛区，由现在至到明天的下午两点钟，湾仔北多处的路段会封闭，包括博览道、中环湾仔绕道去博览道的支路、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和分域码头街。另外，铜锣湾的大球场径亦都是封闭，会展站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就已经停用了，总共有23条以湾仔北作为总站的巴士路线，同埋大约30条途经湾仔北的巴士路线已经改道或者缩短了路程噶啦。咁如果搭咧经过湾仔的巴士的朋友要留意翻。喺新界区方面的封路就喺科学园啦、科研路部分的科技大道东同埋科技大道西咧系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小巴同埋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港铁方面咧亦都有安排啦，就系会展站今日关闭。预计去到听日晏昼嘅两点钟先会重开，会展站今日关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受到将军澳道的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断断下排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呢一段比较多车，尾排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华都花园嗰段都系慢车，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亦都慢车，车龙就排到去马场对开。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旺角海富苑、海恩阁、屯门市广场四座、石硖尾村、美柏楼、跑马地山村道十一号渔安大厦、东涌裕东苑、喜东阁、深水埗福华街一一五号北河大厦 A 座、屯门蝴蝶村、蝶灵楼、黄大仙上村、达善楼同埋观塘顺天村天柱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时间流逝，初心不变，我仲系热爱广播。 听你不断呼叫我划破。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大。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系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 1955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7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详情请睇落油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星期一至五上昼8-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一啲七一慶回歸嘅活動啦，有啲傳媒嘅記者被佢採訪啦。政府新聞處有一個回應嘅，就話由於新冠疫情仍然嚴峻，而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嘅主要活動規格極高，因此政府喺制定呢幾日嘅採訪安排嘅時候咧，必須同時兼顧防疫需要、保安要求同埋場地限制。政府新聞處一直努力協調各相關機構和持份者，在滿足上述要求的前提之下，便利傳媒採訪工作，包括協調傳媒機構調配人手參與採訪工作。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另外剛才都講有關於之前在屯門、天水圍、元朗的大規模停電，在7月6日就會預中電都會交一個嘅詳細報告。剛才呢就跟一位嘉賓天水圍南分區委員會主席湛家雄咧係傾到一啲即係會唔會就住一啲居民或商户受到影響嘅時候嘅一啲賠償或者一啲電費減免咧？你係點睇1872311？可以講下你哋嘅睇法嘅。想再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有關於即係2018年沙打馬拉松比賽期間啦，有一名嘅男跑手50歲嘅，咁佢就期間暈倒，咁之後送院4日之後咧就不治，咁就死因庭咧係早前開咗展開研訊嘅。陪審團咧就早前一致裁定死者係死於自然，並且就住事件咧對香港田徑業餘總會啦同埋醫療輔助隊咧都有10多項嘅建議嘅。又請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交大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梁洪德，早晨。 Hello， 早晨，蕭立文。 早晨，梁洪德。研訊嘅期間啦，咁見到死者家屬咧都有質疑到現場嗰啲急救嘅處理唔適當啦，咁亦都有一啲專家證人咧提到醫療輔助隊同埋主辦方即係田徑總會方面嗰個溝通方面咧係形容係明顯有困難嘅。咁你自己就住個事件咧，有冇話睇到有主辦單位或者急救嘅單位有啲做得不足嘅地方？你自己觀察到咧？ 就不足這個呢，就其實就是有一個討論的空間的，就是說我們一個賽事的風險管理，我們做到50分合格啊，還是做到90分比較高一點的分數呢？那這個就涉及大會的資源啦、人手啦、器材啊、裝備啊、溝通啊這樣。那今次即是法庭提出的13項建議呢，我覺得是很合情合理啦，同埋是即是我們由歷年，由我記得是2006年開始，第一位馬拉松的跑手不幸出事之後，已經先後有5位的跑手咧係離開咗嘅。咁即係話嗰個風險啦，同埋係嗰個第一時間嘅急救嗰個嘅支援啦，呢、這個應該係要有累積咗經驗咧做好啲啦。咁比較今次我覺得積極啲嘅建議呢，就係啲義工嗰度呢，其實係需要有一個考核啦，或者係叫佢哋強制出席一啲簡報會。咁我呢個都好嘅，因為義工呢真係好多時，因為大型嘅體育賽事你好多時都係未必有咁多揾到咁多人啦，可能即係短期內揾一啲人嚟，喂你哋幫我手睇住呢個崗位。咁但係其實喺呢啲大型嘅體育運動咧，特別係跑步咧，你需求嘅心肺功能好高啊。其實每一個義工嘅崗位咧，佢嗰個嘅工作，除咗係做佢工作之外咧，亦都喺嗰個急救啊或者呢方面咧，應該有一啲基本嘅知識咧，咁就令到整個賽事嘅安全系數就可以提升咯。 嗯，咁但係翻翻轉頭就係頭先你原本嗰個點啦，可能要好多義工嘅喎，你有呢啲考核啦，又要人哋一定要出席呢啲賽前簡報會，會唔會就少咗人係做義工咧？即係招募方面會更加難咧？ 咁我諗法庭都係一個建議啦。咁因為你睇下嗰個主辦單位嗰個資源啊、那個能力啊呢樣嘢，我覺得係可以有進步嘅空間嘅。 Okay. 譬如一隊義工裏面係咪可以有個分階段嘅改善呢？譬如係有一半嘅義工可能需要有呢個知識，然後慢慢陸陸續續提升呢。 咁因為講到呢、這個建議呢，其實除咗香港嘅大型嘅馬拉松一年一次之外呢，其實每年香港都有類似嘅呢啲跑步比賽呢，都有唔少嘅賽事嘅，特別係所謂啲山賽啦，即係喺郊野裏面嗰啲越野賽啦，其實嗰啲嘅風險比起跑馬拉松嚟講呢個係更加高嘅，因為你始終山野嗰個救援呢，呢、這個延緩嘅時間當然係比喺即係賽道上嗰一定會大啦，咁所以如果義工啊嗰啲嘅支援嘅人，佢冇一個基本嘅認識或者有個急救嘅知識嚟講，可能個風險就會更加大添咯。所以今次呢個只係帶出一個信息啦。咁我諗田徑總會同埋相關志願機構佢主辦嘅單位應該會係比較慎重都要考慮呢一個議題咯。 即係你覺得個考核都要要求到義工係可能部分啦，係要有一個急救嘅知識，係要呢個條件嘅。 未必一定要有急救嘅證書，但係可能一啲基本嘅嘢，嗱，譬如舉例喺我哋跑步嚟講，比較擔心風險嘅咧，就是、一個清醒嘅程度，一個緩運啊呢啲嘅情況。嗱，譬如你拗柴，你屈親隻腳或者擦損咗，你個人係完全係清醒噶嘛？咁呢啲其實嗰、那個出事嘅風險相對係會好低啦。但係如果你出現一啲緣雲啊，或者你觀察到一啲嘔吐啊，咁其實呢啲係一個比較高風險，需要係急救處理嘅話，咁如果嗰個義工係能夠係即時可以做到一個聯絡啊、通訊啊，揾到一啲急救嘅支援嘅隊伍人員嚟嘅時候，其實就可以幫到嗰個傷者咧，係即係更加適切嘅治理啦。咁同埋亦都可能係減低咗一啲嚴重嘅事故出現咯。 嗯，十三項建議頭先你提到呢個其中一點啫，就話強制工作人員包括義工係出席一啲嘅賽事簡報會等等啦。咁有冇其他嘅建議？你覺得都係合理同埋係即係有即係做得好嘅咧？呢、這、一個建議嚟講係。 佢仲有提到就係個通訊啦，譬如喺個事故中心裏面必須要有來電顯示嘅電話啊，咁因為而家嚟講都可能你打上個中心個電話未必有人聽啊，或者唔知邊個啦。咁其實呢度我覺得喺個緊急聯絡嗰度呢，就手提電話其實只係其中一個聯絡嘅工具啦。其實喺外國好多嘅馬拉松嘅比賽都係用一個無線電嘅通訊，因為無線電嘅通訊呢，你除咗係電話，譬如我而家同你傾緊電話啦，我可以喺多方面同時收到個訊息，呢、這個做到嗰、那個支援嘅效果係會快啦，同埋準確啊。因為你手提電話，當你喺大型嘅體育運動呢，你好多時都人都會用電話呢，如果網絡可能有所延緩啦，咁所以我覺得通訊溝通嗰度呢個建議喺個改善度都係一個好合理嘅做法囉。 嗯，除咗話呢啲電話嘅溝通啦，就係話呢個其中一個建議就係話，當意外事故協調中心嘅接線生收到一啲緊急事故嘅時候呢，就話要填一啲分流表格，咁同埋要查詢嗰個傷者嘅位置呀，佢嘅情況呀，咁而表格嗰度呢都要需加添呀，講到明係咪冇呼吸呀、冇脈搏呢啲選項，係咪重要呢？要填表格喺咁緊急嘅時候，又係咪一個合理的做法呢？ 我想這個未必一定是只是緊急的情況去填的，就是說在通訊匯報的時候，如果是沒有呼吸、沒有脈搏、清醒程度是受到一定影響的時候，這些訊息呢是要即時匯報啦。那我覺得這個做法就看回當時現場的環境啊，看看那個情況是怎樣。咁但係整體嚟講，佢即係佢有幾個建議啦，譬如建議醫療輔助隊啦、田徑總會啦，咁同埋溝通嗰度，呢十三項建議，我覺得可以係即係真係認真去落實啦。咁另外都要提一提咧，就係參加嘅跑手咧，佢哋都要關注自己嘅健康啦，因為好多年前，即係我記得2006年有第一位跑手係即係出現猝死嘅時候咧。當時有個討論呢，就是說參加比賽的人是不是需要做一個健康的評估啊，或者做身體檢查啦、啊。咁但呢這個涉及的資源好多啦，所以都是透過教育啊的形式呢，就是讓每一個跑手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怎樣，咁亦都可以係幫即係自己個受傷嘅風險呢係可以降低囉。 而家係咪一定要填健康申報表啊？ 即係參加呢啲跑步賽事？ 如果係全馬就一定要啦，起碼一定係需要有十公里以上嘅一個跑步嘅經驗啦。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好合理嘅，但係進一步係咪可以呢方面係加強呢？我覺得可以再討論嘅。 今次我見到喺個言訊嗰度啦，家屬提到咧就話救護車係20分鐘後先至到場嘅咁。嗱，見到喺言訊期間咧，有急救專家咧亦都提到話啊，係咪可以用一啲嘅急救電單車取代話要傳統救護車先至載住嗰個嘅心臟除顫器咧，即係 AED 咧咁？你覺得有冇需要咧？即係電單車可能會更加方便。 兩者空間係可以改善，因為你電單車未必可以係即係運送到個傷者啦。咁而救傷車咧嘅個闊度亦都係大啦，喺個賽道上高亦都唔係咁可行啦，或者可以兩者平衡，係用一個高爾夫球嗰啲咁樣嘅大細嘅 size 嘅車，係咪可以係比較快捷啲喺個賽道上高做一個觀察啦，或者溝通啊，做個巡邏啊？咁我覺得呢個都可以係考慮嘅，但係呢個可能又大會要涉及到一啲資源啦，你可能去要揾好多架類似小型嘅呢啲高爾夫球形式嘅一啲急救嘅支援嘅車輛啦。咁呢個我覺得係經歷咗今次呢個事件，我覺得大會係同埋醫療輔助隊啊、急救方面嘅專家係可以係再進一步去改善嘅。 OK， 唔該曬梁洪德，多謝你。梁洪德咧就係教大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有關於一啲大型嘅跑步賽事啦，無論係一啲山賽好，或者係喺即係城市入邊做一啲比賽又好，馬拉松點睇一啲嘅救援方面嘅支援咧？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蚊患方面，食環署就在64個地區放置了8000伊蚊的有蚊器監察住各區的蚊患情況。其中有一些地區就指數都上升，好像上水一樣就去到一個叫紫色級別最嚴重的。馬鞍山方面就那個指數都去到幾嚴重，去到第三的，就說上個月曾經超過40%的這個指數，其實過了20%就已经是一个叫警戒水平了。咁上个月就去到超过40%，咁啊经过加强灭蚊之后咧，指数就回落到系37.5%，咁即系话咧系一个百蚊伊蚊喺当区分布仍然广泛嘅一个嘅级别嘅。你有冇留意屋企附近啊，或者唔同嘅环境嗰啲蚊患嘅情况咧？百蚊伊蚊嘅情况系咪都多咗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请嚟有一位嘉宾，有沙田区议员系安泰选区嘅郑仲恒，早晨。 Hello， 你好，早晨。 你好，郑仲恒。头先讲到马鞍山嗰个蚊患情况啦，话五月嗰阵嗰个指数已经去到42.5%噶咯，今个月就跌咗少少嘅。你自己观察到蚊患情况系点咧？当区？ 其实蚊患情况咧，其实一直都仍然存在嘅，只不过系有时我哋系睇到指数属于系严重啦，定系冇咁严重啫，系视乎嗰排个天气系点样样。咁其实食环署咧，其实一直咧，佢哋都好落力去做滅蚊工作嘅，因為即係我哋議員，我哋會施加力啦，同埋都同佢哋反映翻，喂蚊患指數高咗，可唔可以加強？咁但係佢哋用嘅方法咧，仍然都係固有嘅蚊油啦，同埋蚊砂啦咁樣樣嘅。 我想先講下啲街坊先，有冇聽到都收多咗投訴啊？蚊患方面， 其實枕住一直都有嘅，係即係枕住一直都會話，喂海濱長廊嗰邊又有啊，或者可能。低層住户啊，亦都會同我投訴話會有好多蚊患啊咁樣樣。咁其實馬鞍山地區咧嚟講，其實都個地理環境咧，其實都係一條長條型啦。咁其實我就會當佢係分開，其實近海啦，同埋中間嘅住宅區啦，同埋近山嘅，佢分開三區。咁其實咧，你會見到咧，其實分開咧，我覺得現時個滅蚊政策咧，其實就係各自各做，各有各做。好似近沿海嘅海濱長廊咁樣啦，咁就由康文署管理。咁其余啲街道公共地方咧，就食環署去管理。咁而屋苑咧，就個別屋苑自己就管理翻啦。咁就變咗就各自為政。咁其實蚊識飛噶嘛，係。咁我呢邊我做緊滅蚊工程，可能噴緊蚊油啊，滅蚊嘅噴霧啊，咁樣啲蚊驚啦，咪自然飛去第二度咯。 但鄭仲恆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繼續同你傾下呢個滅蚊工作方面。轉頭翻嚟繼續有鄭仲恆，沙田區議員嚟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随住热带低气压继续靠近广东西部沿岸，预料本地风势会在今晚逐渐增强，到时会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日间与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本港风力不会显著增强，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下午6点之前维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香港庆回归及新政府就职典礼。警方連日嚟加強在灣仔會展附近一帶的保安，部分道路已經封閉。將會出席的官員和政商界人士已經入住灣仔指定的酒店作閉環管理。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今日下午將會到會展出席合照活動和見面會，其後會有晚宴，又相信領導人有機會出席相關活動並發表講話。港鐵表示，為配合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週年活動安排，東鐵線會展站由今日清晨開始關閉，直至明日下午2點重開。會展站關閉期間，東鐵線維持列車服務，即是以金鐘站為終點站，而列車將不停會展站。需要過海或者往返港島和新界目的地的乘客，可考慮在如常服務的灣仔站乘搭港島線，往金鐘站轉乘其他線。北約峰會通過新版戰略概念，首次提到中國，指中國的野心和脅迫政策對北約的利益、安全和價值觀構成挑戰，又指北京試圖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包括在太空、網絡和海洋領域。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說，中國大力建設包括核武器在內的軍事力量，欺凌鄰國和威脅台灣，又透過先進技術監控自己的公民，並散布俄羅斯的謊言和虛假信息。他強調，北約未有將中國視作敵人，但必須看到當中的嚴峻挑戰。這些挑戰需要全球解決方案，北約將會加強與印太夥伴的合作。中國外交部昨日表示，北約持續突破地域和領域，鼓吹集團對抗，國際社會理應保持高度警惕並堅決反對。發言人說，固守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挑動集團對抗，搞拉幫結派小圈子那一套不得人心，亦都不會得逞。天氣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九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750公里，即是北纬15.6度、东经115.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那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日间与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本港风力不会显著增强，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下午6点之前维持。随着那个热带低气压继续靠近广东西部沿岸，预料本地风力会在今晚逐渐增强，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與熱帶低氣壓相關的外圍雨帶已經影響本港，海面會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狂風驟雨和雷暴，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稍後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可有湧浪。展望未來兩三日有狂風驟雨和雷暴，可有湧浪，星期五吹強風，週末期間雨勢有時頗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05点，是升 啱啱转咗系报22,000点，系升4点，总成交金额7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34点，升1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2.4系跌2.6，商汤3.44跌2.44，阿里巴巴113.7跌8毫，友邦保险84.5毫半跌1.05，美团202.2跌6毫，比亚迪股份319.8升4.8，京东集团252.6升1.2，理想汽车151.8升7.5，百度集团150元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77.84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6.68，瑞士法郎0.955，加元1.29，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212，欧元对美元1.044，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6,613点，跌191点。港金报17,030元，系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83美元，卖出1,819.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布隆咧，较早前都有交通意外噶，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布隆一带咧，仲系挤塞。在封路方面，为了要配合庆祝回归的活动，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的。在港岛区，由现在至到明天的下午2点钟，湾仔北多处的路段需要封闭，包括博览道、中环湾仔绕道去博览道的支路、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和分域码头街。另外铜锣湾的大球场径亦都是封闭。在九龙方面，佐敦的汇民道介乎香港西九龙站至到柯士甸港铁站之间全线是封闭。新界方面就是科学园的科研路，部分的科技大道东和科技大道西是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小巴和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港铁方面，会展站今日是关闭的，预计去到明日下午2点钟才会重开，会展站今日关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那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劳资审裁处，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受到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林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塘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中屋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这一段仲是非常多车的，排到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象山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呢一段咧，亦都塞车，车龙就排到去科学园对出。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Hello， 你好，早晨。 郑仲恒，头先你提到话咧，即系马鞍山嚟讲咧，就因为有啲就近海啲啦，有啲就系可能山啲啦，有啲就系即系比较城市啲嘅地方啦，街嘅地方啦。咁可能好多唔同嘅部门负责嘅灭蚊嘅工作，但系呢个情况都未必净系马鞍山嘅区个出现，其他区都可能新界区有啲类似都系咁嘅情况。点解仍然喺马鞍山个蚊患特别严重咧？ 咁其實馬鞍山咧，其實個地理環境，因為其實沿邊都好多山啊，同埋咧，其實地方咧都其實都大都幾多咧一啲屬於地政署嘅閒置空地啦，同埋短租用地嘅。咁往往就係咧，即係涉及咗太多唔同嘅部門處理，咁太多部唔同嘅部門啦，咁所以就變咗大家都係各自各數門前説係啦，咁就導致即係其實蚊患。即系啲蚊咧，其实就会周围飞噶嘛，系，系啦，咁好难去单一去所以整体咁处理咗马鞍山嘅蚊患咯。 嗯，即系除咗话各个部门去做之外啦，你自己譬如有冇都睇过或者亲身直情系睇过一啲政府部门去灭蚊嗰个行动，佢哋嗰个成效系做成点，或者你自己当中睇唔到有啲乜嘢问题出现咧？ 嗱，其实咧每次部门咧有灭蚊工作嘅，都会邀请我哋各区区议员去睇嘅。咁其实卫生署咧，食环署咧，其实就其实都好踊跃啦。咁其实喺呢方面，其实佢喺之前咧好多唔同嘅简教会啊，或者可能佢啲 service 啊，佢都有介绍一啲新嘅科技啊，例如蚊子陷阱啊，或者可能 咩嚟噶？咩叫蚊子陷阱？ 嗱，蚊子陷阱咧，其实个原理就系咧，等啲蚊入去。跟住，然後入面有啲化學物質嘅咧，可以令到啲蚊咧，其實無疑都係做咗絕育。 嗯 ，OK， 係啦。咁佢入面咧，佢有啲真菌啊，即係淨係對蚊嘅啫。咁亦都會傳播俾其他蚊咧，令到減低佢哋生育率嘅係。 OK， 咁呢啲做成點咧？或者擺嘅地方又合唔合適咧？又 嗱，擺嘅地方咧都合適嘅。咁但係咧都係啦，佢淨係會做啲擺喺啲自己管轄嘅地方範圍入面。 嗯。 系啦，咁滅蚊機械人亦都係會做喺佢管轄嘅範圍入面，咁就其實無論衛生食環署做得幾好都好啦，咁其實都係佢嘅特定嘅範圍，咁但係蚊咧仍然都係講啦，蚊咧會周圍飛嘅係，咁如果咧其實所有地區咧欠缺咗一個統籌去做一個滅蚊工作嘅話咧，其實咧蚊患咧仍然都係即係好似依家咁樣樣，因應天氣而升跌跌，而系唔系话真系因为一啲部门嘅灭蚊工作嘅成效而有得改善咯，系。 我见食环署喺新闻稿回应传媒嘅报道嗰阵啦，佢提到话即系个别监察地区咧，五月份嘅有蚊气嘅指数上升啦，食环署亦都即时启动咗跨部门灭蚊应变机制，咁啊同相关嘅部门啦、持份者咧协调啦，加强防蚊灭蚊工作嘅。佢就似乎有啲跨部门嘅机制做紧嘅，你哋观察到系咪有用咧？所谓跨部门嗰个合作，你见到个成效又点？ 嗱，跨部門合作咧，我就即係暫時我自己就未察覺得到佢有啲咩行動，因為即係我自己眼見就見唔到啦。咁但係我期望希望嘅咧，唔係淨係因為蚊患指數高咗而需要即刻啟動去跨部門，因為其實蚊患指數高，你見到咧，可能前排蚊患指數高嘅時候咧，都係咧可能枕住兩個禮拜都落住雨嘅係。咁你天氣你一好翻嘅話，咁蚊患指數低翻，咁呢樣係自然。咁但係如果你嘅應變嘅話，你係唔係跟住天氣而去作出應變嘅話咧，或者可能定時去跨部門去做一次大型嘅滅蚊行動嘅話咧，其實個情況仍然持續嘅，就係。 嗯，除咗政府部門或者一啲屋苑都有啲責任嘅喎，喺防蚊啊滅蚊方面，佢哋嗰個反應係點咧？你接觸到？ 都係咯，即如果佢哋可能屋苑啊即其實各有。其實一半都係佢哋固有嘅做法，好似屋苑咁樣，屋苑佢可能佢收到住客嘅蚊患投訴啊咁樣，佢都係會喺地下啲花圃撒下蚊油啊，然後睇下樓上樓下有冇種啲培莊有啲積水喺度咁樣，都係固有嘅動作。咁但係有機會啲蚊其實係有第二度飛嚟，然後喺屋苑入面棲息噶嘛。咁其實我覺得其實最主要就是食環署一定要做翻個統籌，然後要去特定去監察住唔同嘅地區嘅唔同地區嘅管理者 ，OK， 去睇佢哋嘅滅蚊嘅行動啊，做得足唔足啊，咁等同於佢哋好似去餐廳查牌一樣。 明白，即系总之统筹嘅角色要做得好啲啦。头先讲嗰啲 系冇错，系啦。 好啊，唔该晒郑仲恒。郑仲恒咧系沙田区议员，亦都系安泰选区即系马鞍山嗰边嘅咁。另外想请一位嘉宾，讲到有关于蚊患方面，咁佢就系香港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会长梁广元，早晨。 早晨。 早晨，梁廣員。見到各區一啲百文、二蚊、有蚊氣嗰個指數話，部分地區咧，尤其是近呢一個月咧，都係上升，係咪同過往嘅即係可能五六月嗰個情況都係差唔多咧？你自己估到？ 絕對係，因為先幾排大家都知啦，就算未有指數出，都估到佢會高啊，因為先幾排枕住落雨，跟住好翻之後，如果即係影響我哋嗰啲蚊種係百文、二蚊社區嗰啲好少嘅水潭。佢睇啊，都可以藏藏咗水，咁變咗你落咗雨咧，即喺露天嘅水體嘅，包括啲百寶膠啊、容器啊、大小容器都藏曬水。如果嗰、那個持份者或者管理公司或者個業界或者政府做得唔好，或者監管唔到咧，或者做嗰時又唔到位，咁啊好容易滋生好多蚊成蟲。有個成蟲之後咧，又做得唔好嘅，根本啲成蟲。又生翻啲蛋出嚟，所以呢度系一个即系一连贯，即系一个有连锁作用嘅。是但一旦做得唔好，都会惹成蚊患嘅。 嗯，嗱，讲呢啲防蚊灭蚊嘅工作之前咧，我都想问啦，即系喺呢啲蚊患比较严重或者指数比较高嘅地区，系咪都系喺新界嘅咧？或者系新界出多呢啲情况，系咪比较正常咧？ 而家好多屋苑都近郊区嘅，咁咧一郊区里边啲啲地方多容易有水凼啊，即系容易有水凼。如果你近住山啊，更加容易有水凼。如果有水凼有地积水嘅地方，如果喺做控制方面，好多就大意咗，因为面积太大嘅，所以会有机会系比楼市多嘅，一定系比楼市多嘅。 OK， 嗱，而家你以你认知啦，食环署做嗰啲防蚊灭蚊工作做成点啦，个成效点啦，或者有冇啲咩改善嘅位咧？ 如果我个人睇电视片或者我知道有好大嘅改善空间，喺技术层面绝对有改善空间。如果等于如果一个区举例 A 区蚊患指数高，即系代表好多食蚊咬人或者好多市民投诉咧。喺专业嘅角度咧，我哋系如果蚊患指数如果要我知道蚊患指数去到20，食环署佢哋分区咧就开展一个所谓雾化工程，我谂大家朋友都睇到嘅，有时喺电视或者喺社区，系用一个喷雾器嚟第一时间杀死啲成蚊先。因为点解你唔第一时间杀啲成蚊？你话要清洁水啊，定呢啲系长远嘅工作，你清得嚟有啲蚊又生个蛋，跟住又有成蚊啦，系嘛？所以问题我睇电视片睇到佢哋。好多外判商或者抠整，即系房署里边嗰啲工作者，绝对唔得专业，系要我认知咧，系做唔到杀成蚊一个良好效果嘅。点解咧？如果我做成蚊，第一我睇佢哋喷个角度已经好大个错误啊，即做蚊啦。第二佢哋用嘅工具好多都唔系用专业嘅，喺我哋业界叫超低能喷雾嘅 UOV， 咩叫 UOV 咧？即喷出嚟。嗰啲微粒啊，佢個大小咧係比較專業啲，係30厘米到咧，30厘米等於我哋一般正常人嘅頭髮嘅直徑咧，係100厘米。咁咧30厘米一變咗你噴上個空間，噴上去噴蚊，因為佢密度高，微粒細，一好容易即所謂撞擊率啲成蚊飛噶嘛，好容易俾啲成蚊接觸到而殺死佢嘅。問題另一個問題，佢哋就算用 UOV 機，我哋所謂專業嘅嘢，佢哋噴個角度都錯嘅。佢哋譬如前面有啲棲息嘅蚊，即係啲草袋，佢哋係直射或者噴地下直射嘅。咁樣變咗你未埋到去嘅啲藥水，啲蚊都飛高咗，因啲蚊飛翔唔係好似飛機起飛咁，佢係直升機，佢有垂直式走嘅。你啲藥水都未埋到去啊，佢啲成蚊即刻向上飛咗，你都搭唔到佢。如果專業角度是要45度角，即是在藥水上面冚落嚟嘅，同埋要用啲微粒合標準咧，咁樣冚落嚟變咗啲蚊就冇掟走嗰啲成蚊，一定係死嘅。如果佢哋一般咧就比較，即係喺我嚟講，佢哋用啲低能噴霧機，又噴地下又噴泥，即係一個簡單嘅做法。同埋我有理由相信佢哋啲工具咧係一定嗰個微粒好粗嘅，第一好粗咧。就唔能夠咁容易撞擊率好低啊，撞到啲成蚊。第二，你空間飛嗰啲蚊，你殺到佢嘅機會率就好低啊。 咁相對嚟講，就算你有做啊，唯一好處佢啲微粒大俾市民啊，俾區員睇到啊，開心咯，可以煙霧瀰漫。問題喺專業角度，如果你要針對蚊患成蚊嘅，係絕對錯誤嘅。 OK， 但係呢個可能都涉及到即係每一個前線做呢一啲滅蚊工作嘅人員嘅技術喎，咁可能要再培訓定係點啊？即係可以點樣做令到佢哋做得好啲？佢哋認知唔好定係點咧？其實係。 其实呢是环署好大责任去监管。第一他们要看他们他们开动二十指数啊要发成蚊啊要做雾化所谓他们雾化工程啦。咁第一要看他们外判商或者工人用的工具是不是专业用的 URV 机啊呢个第一样。URV 机其实有数据不能够说啊我又是应该看他们的實際啊，佢俾文件你睇冇用啊，唔睇佢啲工具係咪？第二，用藥都有分別嘅。如果用藥係一個技術層面嘅造成蚊，呢度我唔會講。第三，佢做嗰時嘅技術，你咁咧係，即係佢哋有好處咧，即係佢即係好似一個責感咁樣。啊，我同人噴咗藥水，周圍噴啲藥水就得啦。我變咗可能有啲蚊就得。如果係非常中好似而家蚊患。勁嗰時，你好多蚊飛下飛下，咁你點做到啊？尤其如果你針對白文煙蚊，不過可能喺時間上有啲問題啊。如果非常中嘅蚊，你想殺到佢咧，即係尤其白文煙蚊，佢就喺日落前、日落後兩小時去做。 哦，時間都係關鍵喎，原來 真係啦，佢即係佢飛曬出嚟嘅，你係咪好容易殺佢咧？你配合專業嘅工具嚇，專業即係 UOV 咧，我哋所謂啲微粒有細噶。日出日落后两小时，日落后唔系日出前，日出后两小时，日出后两小时，日落前两小时去做。如果一般佢哋咁样做咧，都系做啲栖息嘅蚊，即系嗰啲成蚊堆草堆啊。如果要佢哋咁样做法咧，你留意下电视啊，知佢哋全部都系好似啊前边有人啦，我向前边射系冇作用嘅，有俾啲蚊。啲成蚊會飛啊嘛， okay. 所以變咗個效果係好迅速嘅，我諗呢個食環署要認真關注一下啦呢樣嘢。 好啊，唔該曬梁廣源，同阿梁廣源傾到呢度。梁廣源咧係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會長，咁啊同大家講下天氣情況，外面氣温28度，相對濕度87%，有一個一號戒備信號，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11點嘅。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啦，有狂風驟雨同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風，稍後離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嘅。展望未来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大家留意住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周伟业。 半杯水系半满或者半空嘅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过。诚然，对于同一件事，唔同嘅人会有唔同解读。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不单止对事物有解读的自由，对人生的经历亦同样有解读的自由。和对方一起重新解读自己的人生，甚至赋予对方重新解读的能力，是叙事工作 Narrative Practice 的精要。书本《叙事治疗的工作地图》 Maps of Narrative Practice 由叙事工作的始创人麦克·怀特 Michael White 所著，记载了重新解读的法门，是一本充满力量的书。书入面的重组会员对话 Remembering Conversation 令我感受非常之深刻。这里所讲的 Remembering 不是记起的意思，而是 Re 重新 Membering 成为会员的意思，即是重新忆起某人对你的意义，使得他成为你生命中重要的一份子。 第一部分好合乎常理，就是问那个人对你的生命有何意义，他怎样影响你看待自己的身份，就是这一类的问题。但是探索完对方对你的影响之后，叙事工作者还会问，那你对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你怎样影响他看待自己的身份等等调转角色的问题。很多人听到这些问题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其实真正精髓所在，因为他们能够驱使你以全新的角度去看事物。 举例，例如你生命之中有位恩师，你有没有思考过你怎样影响恩师的生命？可能对于他而言，你的成功亦都着实令到他为教学事业感到自豪。 当你意识到自己并非只是受益者，更为对方生命带来改变，便会更有动机维系关系。这个就是叙事工作的力量。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叙事治疗的工作地图》，作者麦克怀特，由张老师文化出版。